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 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轻唱着 Wim Wom Wombo， 在 来自椅子乐团带来的 Rolling On 啊，作为17:04啊，周日娱乐最王牌的开场曲目。各位傍晚好，我是思萌， 哈哈，我是艾科。据说这首歌曲还出现在最近特别火那个《雄狮少年》当中。 这首歌也出现了是吧？ 对。哇，然后就觉得《雄狮少年》他们这个剧组特别会选歌。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去看他那个原剧嘛，就只是看到就这个很多人的评论说，听到椅子乐团这首歌配合那个主人公的出场，恰如其分。 哦，哎。说 的主人公，我想到的就是那个舞狮的前后两个人嘛。 对对对。 然后之前在短视频上面看到好多这种视频是，这种舞狮这个狮头狮尾所谓的，你永远不知道啊，你前面一本正经的可能就是在整的比赛或者展示，后面开始扭屁股了啊，闲不住那感觉。 所以 rolling on 应该怎么翻译一下呢？就是继续加油，继续向前， 揉起来， 冲冲冲， 嘿。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这两天能感觉到北京的温度是有点回升的啊。 是的，今天北京晴天是在线的，气温也是在线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仍将晴天控场，气温有所回升。 那么最高气温呢将重回到两位数，达到12摄氏度啊。 对、哎、所以短袖应该拿出来了吧。 哎嘿， 开玩笑开玩笑，不行、哎、容易冻着冻着。 哎也可以啊，你穿啊，这个暖意再度回归了，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了。 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所以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们还需要注意保暖。同时呢，最近的空气就是真的是比较干燥啊。你喝多少水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对啊，就是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出的时候啊，及时补水，包括注意这个用火用电安全。 是的， 我这两天在家里面也是煮点这个马蹄水，就是润燥，然后呢补充水分，我觉得在家里面还挺好的。 对，就在办公室看到我们的同事们或多或少这些最近嗓子都会出现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Goodbye the Sun 是不是应该暂且告一段落呢？ 你少来啊。歌都准备好了啊。 好、 我们的预计大概出现的时间会在6点到6点半左右、 啊、6点半 啊，所以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娱乐最安排。而且呢虽然说这两天呢是有点干燥，但是我们依旧能保持在周日的时候持续更新，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心的东西。 对，联络我们找到974最安排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查看历史消息，或者回复关键词耳机两个字，收到我们今天下午紧锣密鼓趁热做出来的，还没有散那个热乎劲儿， 对， 做出来的一个小视频、 热腾腾的啊，巨制啊，这个偶尔解释一下，跟大家 解释一下，哎，偶遇耳机， 哎， 第一季的第二集， 第二集，对， 我就是想蹭一下热度。现在不是喜欢把什么哪个电视剧啊特别长的名字就给它有一个简写，我们就也剪一下吧，就偶尔， 偶尔 ，OK， 第二集。 然后这次我们都找了谁呢？ 咱们大楼里面啊、咱们 大楼里面的保安大哥呀， 对，也是咱们大楼里974的各位王牌 DJ 们， 哎，对啊， 比如说，王维， 王维，哎， 就是跟他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呢，通过这一次的短视频的呈现，发现没有、有料哦， 有料啊、对，今天我们也是听听这些就是 DJ 当中974的 DJ 手机里面都在听什么歌曲啊。这首歌也是在视频当中王维的极力推荐、The Last Stop This Flame， 可以随时回复耳机到974最王牌来抄收我们的最新策划。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anything, just don't tell me no. You stop it still, then you make it rough. You're like a pill that I just can't trust. You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You'll never stop this.Did I move too far? It's all too much. I think I must be mad to give you everything I had, everything I had, everything, everything. But it still went bad.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Tell me to stop, but I keep on going.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You'll never stop this thing.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哥。 哎，回复一下公众平台上的没人理啊，咱们回复耳机两个字， 嗯， 哎，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他回复的是偶尔啊， 嗯，对对对，回复耳机两个字到974最王牌就会收到这篇推送了， 嗯， 然后其中你会看到，就是也会听到，第一首就是王妹推荐的这首歌曲《Stop the Flame》。 对啊 ，Stop This Flame， 对 ，Celeste 这首歌，他这么说的啊，他说这歌呢是他在今年做一个这个2021的电影原声回顾， 嗯， 然后呢又提到了展望冬奥的时候，哎，突然发现这歌也是曾经玩非法游戏里面的主题曲， 哦， 哎，一下子推出来了，所以你听听这个声音，我就觉得我统一把这类歌曲啊，称之为这种野性的歌曲， 野 性的声音，就是你不管身处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你一听这歌啊，你可能你在房间里或者在车里，但是你听这歌呢，你感觉你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 就很带节奏， 对，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忍不住跟着一起像缝纫机一样的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啊，感觉这个一个个都开始当这个 裁缝了， 纺织工是吧？真的是啊， 所以每周这个视频的制作是一个特别漫长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前期要计划一下这周要拍谁，然后去哪儿拍， 没错， 怎么拍。然后所以这周呢我们的主要的大部分的主视觉的工作呢是交给了我的搭档 哦，我也是被迫承担了所有啊。 对，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天准备要来台里采访的， 我们相约了一下， 对 对，共同来台里面采访这些主持人，我们的同事们，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哎呀非常激动啊，怎么办呢，那好，我马上来，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我去收拾一下自己，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车准备出门了。 嗯， 原本每天走一万回的路，我觉得就已经熟到闭着眼睛就能开到。 哎，别别，不提倡啊。 然后呢、我就开错路口了， 一脚油门啊，直接差点给自己弄到香河去啊。 不是不是差点，是你已经到了， 是吗？ 所以那天我又重新回了回北京。幸亏我带了身份证。 哎呦喂， 你说说，所以就是走过那些弯路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的， 对、 就是你走过那些弯路，不管是导航让你引导错了，或者你自己走错了、或者是生活当中出现那些弯路的状况，都希望能够第一时间跟我们吐槽一下。 对，两种方式啊，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包括我们的公众平台找到974最王牌啊，就说一说你走过的弯路。然后那天呢我确实一个人挺孤单的，然后呢艾科中途给我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我走错了，你能不能多等我一会儿，我说好。第二个电话是我走错了，回不来了，我能不能不去了。哎呀，我真的是咬牙切齿说的好。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原本我是寻思着走错了一个岔路口，虽然在高速公路上它总是有个掉头口，或总是有个岔路口能让我出去吧， 对， 是不是？没想到导航此刻显示一个半小时我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那一刻我是心拔凉拔凉。 你跟大家说一下你是为什么走错，也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不要就是这个在拐弯的时候干嘛呢、 对，是我接了一个电话，虽然是用蓝牙耳机接的电话，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提倡的。 对、 尤其是像我这种单核动物，什么单核动物就只能做一件事情，不能分心，就容易开错路口。 对啊，你下回呢也给自己的这个什么状态啊，就设置一个开车中，我们就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啊。但是我特别理解，比如说我有时候开车开错路了，然后呢一个人其实你还好，你比如你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你慢慢悠悠回来呗。但如果说你们跟朋友们一块儿去出发要去哪儿的时候，开错路了，你还要自己强忍着那种就是尴尬 怒火， 对对对，你还要就是然后稳住大家的情绪，哎，没事没事啊，实则已经早开出了就是几十公里了。 什么没事没事，坐在车里的人可能说有事儿有事儿， 对， 我们心里有事儿， 真的是啊。随时来跟我们互动，聊聊你走过的弯路吧。 林时光的这首如果我们当时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学校的门口我被朋友起哄上场，那天的衣裳还是凸起的运动装，我深深呼吸，故作镇定的对你讲，而你说话，一张张纸条赞美不够你的漂亮，老师和家长一次次寻找夜白墙、毕业的时候你的学校我没考上，慢慢也就彼此淡忘， 好的人啊，妈妈说 个人看月亮。我永远记得，在这星球某个地方，有个初次感动我的可爱姑娘。请问， 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是否有可能找到你对方更好的人呢？我说，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样？曾出现我身旁， 时光，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一起拍视频的话，反正肯定没有这周出彩啊，我也就抓不住艾科的小辫子了啊。我跟你说，这个一杯咖啡打不住啊，让我一个人落单去拍，这个你也知道，咱是有这个就是社恐方面嘛啊，就是比较害羞嘛啊。 你有社恐？ 哎呀， 没发现 啊？是吗？ 我可能如果你有社恐的话，我要对"社恐"这个词有个重新的定义了。 是吗？啊，咱就是 应该社交那个症啊， 社交狂人啊。行啊，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来吧，我们回顾一下吧。在本周日啊，每期周日的娱乐最安排都会固定来回顾一下周一到周六的上线的一些新歌的测评， 一周新歌回顾， 对，看看哪首歌啊唱到了你的心里去呢。 刘雨昕作为 The Night 的 C 位，在 The Night 解散之后呢，很快发行了个人的专辑 Xanadu， 十首风格迥异的流行舞曲，融合了十种风格的舞蹈编排，十支电影视角连续剧式的 MV 的呈现，跟随刘雨昕一起来到她的世外桃源。 容我撒娇闺蜜之歌啊，这是一首话题综艺主题曲，是由谢霆锋作曲，送给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的礼物。而歌词部分呢，是由三位女生共同完成的，那么记录下点滴之后，写成了这样一个20年的友情之歌。 黄绮珊小霞 2.0， 这位重新出发的带引号的歌坛新人，小霞 2.0 的全新同名专辑，专辑一共收录了13首歌曲，分别有3个篇章讲述了平凡，吐露自我，一直一直这么唱下去。这首歌是来自她的新专辑当中一首叫做思念一种爱。 来自李泉拒绝再玩，相比较于张国荣版的热烈汹涌啊，李泉这一版更多的是冷冽性感啊。失真的吉他和人声一开始就营造出了这种音韵的氛围，仿佛身临其境。 宋雨宁爵士版《粉红色的回忆》一首返场金曲了，新生代实力歌手宋雨宁温暖而细腻的演绎新版《粉红色的回忆》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爵士吉他，包括爵士钢琴，有那种在夜晚诉说深情的爵士南伶的味道。 你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Selina 全新 EP 往美的路上我要自己做主啊！在这张 EP 当中，她除了演唱也开始尝试包括作词作曲的完整创作，同名主打歌也是出自她的手笔。那么来到40岁的关口呢，更多的思考关于生活也关于音乐。 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值得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反复聆听呢？首先我来提名一下 啊，你来提 李泉的那一首拒绝再玩， 怎么样？ 好听， 特别好听。因为那天直播你也在是吧，参与了测评。 对、 整首歌对张国荣的版本，你觉得他的那个出色的点或者不同的点在哪里？ 因为听的时代可能不太一样，就当年听哥哥那个版本的话呢，他可能也是有一个先锋感在里边，但是现在听的略显有点旧旧的感觉。 对， 所以还好在这两年特别流行复古嘛。 又 圆回来了。 对啊， 但是听李泉这个版本就加入了更丰富的一些元素，就是画面感极强。 我是喜欢像刘宇轩的这样单飞专辑，很适合电台里面来播，就是在开车路上。还有就是小霞 2.0， 就今天还有小霞 1.0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来自于我们当时在视频当中偶遇你的耳机里面一位 DJ 的推荐嘛。 要知道这位推荐人是谁，可以关注一下974座王牌，回复关键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哎，对啊，大家喜欢哪首歌呢，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来分享一首最近我关注的歌曲，就是在云村方面他们一直在征集的一个石头计划，最后呢第4季选出了前20名的歌曲之一，这个音乐人呢我目前没有找到太多他的一些资料啊，但是他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叫月之非主流。 是那个爆炸头那种非主流吗？ 锡纸烫说的专业一点，谢谢。 可以 但是它是一种这种 City Pop 这种蒸汽波的感觉 啊。

因为滚石最近的一个这个滚石撞乐队的策划啊，就感觉铿锵玫瑰啊，玫瑰花已经被玩坏了啊。 很多乐队都来唱。 对啊，这是电器樱桃的一个版本，也是擅长用这个合成器和这种暧昧人生来营造意象、表达感受的一支啊。 是电器樱桃对他们的理解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是双制作人的一个组合嘛。然后现在也特别流行。 对。 比较流行那种玩电子。 对。 因为电子它就带有那种很现代感，又很时髦，然后又有人向着未来那种科技感， 赛博朋克嘛。 对，然后樱桃呢又是有一种很活力、很鲜活的感觉，所以听他们，我之前有一张专辑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春风超市女孩 Plus》。 哦， 那个感觉也是跟刚才翻唱这个《铿锵玫瑰》的有点像，就是融入了很多 disco 的曲风， 就听上去特别像是这个磁带卡碟了，是吧？这个我也最近关注到他们呢，在最近在这个统计的啊第21届这个南方音乐盛典当中，你看凭借自己的专辑入选了最佳乐队、最佳组合啊，包括还有这个最佳新人什么的，所以可能这样的曲风之后也会是一种趋势在发展。 是，刚才这个铿锵玫瑰可能就是听出另外一个风味，就 真的有点 铿 铿铿铿铿铿铿铿锵锵锵锵锵锵锵的感觉。 就那玫瑰好像是它有带电，能够触到。 哎，不知道下一个花玩什么啊？玫瑰花玩蓝莲花吧啊！哎，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在节目当中聊一下走过的弯路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可以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我在吃上其实就走过弯路。 你说 啊，就之前你看，就是一开始健身的时候会这种所谓的矫枉过正嘛，过于的走极端了啊。很多事情，比如吃饭呀，不吃油炸呀，不吃什么东西的，要保证健康。买煎饼果子，我都跟人说不要辣椒啊，不要咸菜，少放酱啊什么的。然后不要薄脆，然后就看那个煎饼小伙，就默默叹口气。 那要不给你张饼吗？ 你这是放弃了灵魂了。 对啊，你没有薄脆你怎么吃呢？ 对啊， 煎饼果子的灵魂就没有了。 是的， 吃的没错。 对啊，我觉得好像这个最近又把灵魂捡回来了 啊，就是吃上反正总是走弯路嘛。对， 还好吧，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遗憾的是最大的一个就是不吃辣。我好像印象当中你几年前还是能吃一点点辣的， 刚来北京台的还是能吃一点的。 是，然后去吃火锅的时候那个微微辣还是 OK 的， 还是能够在四川火锅店坐得住的。哎， 这两年就发现哎，吃一点点都不行， 就感觉椅子通电了一样啊。 就是你走进这个火锅店，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思萌的表情，就五官开始集合，每个毛孔都在散发着那种很惊悚的感觉。 对啊，就别人吃这种火锅呢，可能就是一直在换料碗啊，吃油碟呀、我这边就一直要冰镇矿泉水。 吃油碟是保护胃的一种方式。 哎，对、 你下回可以尝试一下。我今天没有吃蒜。 嘿啊，我谢谢你啊。你今天吃蒜了，我也闻不出来。 好嘞，好嘞， 可惜了啊。 那个用户82160YG 他发来信，他说最大的弯路呢，就是大学专业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哎呦，我觉得这也挺遗憾的。这也不算弯路吧，就是说你可能跟自己的当时想要的那个东西有点背离了，是吧？ 对啊，没关系，这个在读研究生嘛。好多人不都是这样吗？ 好主意。 哎， 真是，就是选择大学本科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是父母帮你去做一些决定，或者给你一些选项。然后很难，就那个时候你能找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其实很难。 对， 你慢慢发现，哎，这个好像不是你想要。我们班就当时有一个 啊， 就是学这个方面的专业，他不是太感兴趣的，所以他呢在学习的同时期，他进行了双学位的，修了另外一个专业。 哦， 这也挺好的。 所以这样出来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比如说跨到另外一个行业里面了、 对对对对， 斜杠青年都是这么来的啊。有人说这个爱面子，熟人介绍的产品不买不合适。但是呢，买了呢，如果说不太满意的话，你也很难去跟人别人说嘛。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在走的弯路。 是是是。 你有没有吃过这方面的亏？ 我 我还是说你通常擅长让别人吃亏。 没有没有，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哎， 我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好吧。 OK 这我确实能想到，我身边有一个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人。我妈妈。 他 此刻可能正在收听节目，我要爆他的黑料了。 对对对，哎，怎么了？ 很多年之前，就是特别那阵，大家就有那个焦虑感，就想给自己的家人啊朋友买保险。我妈呢就给我买了两份保险。 两份保险。 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买两份保险呢？他说，哎，当时就是过了十几年之后，他给我复盘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怎样的啊？是，那个人那个卖保险的那位阿姨去了他的办公室，给他打扫两天卫生。 嘿呦， 他一个不好意思，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了，所以买了。但过了十几年之后呢，我才发现这个受益人并不是我，是我的孩子。 哦， 就他连这个细节都没有去弄 明 白。 明白了。这事儿反正现在不是也能够落到波妞身上吗？啊， 好像这样想想也行啊。啊，我就觉得，哎，打扫两天卫生就可以成交一单、两单。 你是觉得就我反正是无法理解那种面情比较薄， 嗯，明白。 然后没有办法去拒绝正面拒绝别人的人。 是的，是的，嗯。哎，所以我们要学会拒绝别人嘛，就从今天的节目里边开始啊，跟各位 say no， 哎。来，就是艾科推荐一首歌啊，我们 say 个 no， 给个机会好不好？ 此时此刻你没有机会 say no 了，因为这个前奏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刚才听了一首电气樱桃，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接受程度会有一些门槛， 嗯， 然后我们就听一个老朋友吧，旅行团乐队，此时此刻走起来。 唱着走掉的烦忧，那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和世界做朋友，中喝不完的酒，一群新朋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才可以真永久。不用地图，喜欢迷路，难得糊涂，无所谓方向和路，想走就走，想停留就停留，踏上旅途，此刻拥有和你。唱着走掉的烦忧，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和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紧握的双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站永久。做最自然的我，唱着走掉的烦忧，让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和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和紧握的双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站永久。啦啦啦啦啦啦啦，自在地向前走，时间要不顾再留，和世界做朋友，干下手中这杯酒，是轻松和自由，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站永久，有你陪伴着我，此刻一站永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上天爱上宿命，是注定让我爱上你，别犹豫，别怀疑，要不要在一起？想被你捧在手心，现在我写下这首歌曲，只想唱给你听。 想和你笑。 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一下子回到早间的感觉？ 哦，是的， 哎 ，K 歌的状态啊。 对，所以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各位早间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面庞？那就是郭PD。 对啊，早间小伙伴们该起床了啊。是这样的啊，这歌也是来自我们今天偶遇你的耳机第二季嘛？ 嗯，第二集。 对，第二集当中的这个静瑜小姐姐，哎，给我们强力推荐了一首歌，而且专门嘱咐了说，就一定要听郭鹏来唱。 嗯。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诉求找到郭鹏视频的时候呢，郭鹏说为什么他不自己唱，为什么他要拉上我， 好像想呈现那种很反差萌的感觉。 哎，是啊， 嗯，对，他们好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歌，叫做一整个爱住你。 对，陈一彤的一整个爱住你啊，最近很流行的一种语式。 对，这个语式该怎么来的呢？我们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发现普通人的告白可能说，哎，我喜欢你啊，我爱你啊，就仅此而已。 对，很，就是很平淡，没有什么亮点。 对，但当代艺术语言艺术家们的告白是如何说的呢？ 来来来来来啊，那个艾科跟大家来试一下，艺术家们， 咱就是说我对你整个就是狠狠的爱住了的一个大动作 啊。 家人们属于什么呢？就是乌龟看绿豆一整个般的， 一整个般配住了的状态。咱就是一见钟情的概念啊，家人们，哎，那个咱就是说啊，怦然心动了啊，属于是。 这是一个短视频流行的吗？ 对啊， 哦， 就是专门教，就是当你跟另外一个异性去表白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这种语，就是语流，这种话术啊去表白，哦，一整个爱住， 就是， 啊，对，所以就好多人就造句嘛，一整个尬住，啊， 对。一整个无语住， 一整个心动住 啊！ 比如说这个普通人赖床呀，好困啊，不想起床啊，怎么办？那当代艺术家赖床该怎么说？咱就是说我被床狠狠的粘住了，大无语了，家人们，是吧？一整个无语住，是吧？ 哎，对对对啊，就是这样的。反正这个想知道更多的这个关于这首歌曲的故事啊，可以随时打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回复耳机，啊，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样视频，3分多钟，其实有好多的爆梗可以跟各位来分享啊。 嗯， 包括郭鹏来唱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哎，我需要说歌名吗？啊，唱两句，还看到我跟艾科的表情在镜头另外一端，表示很无语的状态。 那叫一个戏精啊！ 哎， 我没有无语。对于好朋友来说呢，啊，我对于他当时的这个表现，我是想赞赏，但是一时语塞，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词儿。 你那个表情真的是藏不住啊，艾科。 嗯。 你对那首歌是有，你对郭PD的版本是有多不喜欢？ 没有 啊，多嫌弃。 可以回复耳机到974最王牌，知道我们今天这篇推送。 对啊，我们在最近呢都会有啊这样的一些有趣的策划，希望在2021年的年末留住你最快乐的一个状态和一种欢笑的感觉啊。 来，我们听一首相对正常的歌吧。 嗯， 原子邦尼，我也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乐游原。 这场有了注定，启程就像你和我。 上，追逐不熄灭的路灯，忘了爱人的亲吻，为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是否真有选择， 来自原子邦尼带来的乐游园啊， 是 对 秋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原子邦尼他们那个主唱渣渣那个感觉好像是那个咬字有点不太清楚，但是你听一听听一听就发现哎容易上头 哦， 好像你会发现就很多乐队的女主唱他们的这个发音好就不太一样，就和普通这种通俗流行的唱法不太一样 啊， 比如说像傅函后沙里的还有 TZ Deck 的女主唱他们那个转调啊停顿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都是不太清楚是吧， 对 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说话不太清楚的也都爱听不清楚的歌， 差不多你说对了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在车里面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偶遇我们的耳机啊，或者说偶遇我们的歌单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就是广播里面那个小盒子里面的主持人下一首会放什么， 小盒子我不想听小盒子 我只是形容形状好吧，你不要把路带偏了啊，这个说回我们的这个，好多人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没办法腾出手去打开手机看我们的推送啊， 对对对，大型巨制偶遇耳机第一季的第二集正式上线了，一周没有见，所以等待更新的大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付费观看，比如是像爱奇艺啊优某呀，我怎么把人说出来了， 真的是、啊、 还有腾某啊，来个什么超前点映之类的，当然就是要提醒各位朋友我们是良心出品，所以偶遇耳机我们还是要免费让大家来观看的，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是昧着良心干这事儿的啊 我们是凭良心， 哎，凭良心，对对对 对，所以这次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几位大主播，比如说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王维、泽华、陈小航还有白杰、静瑜、郭鹏等等等等，如果有大家喜欢的 DJ 没有出现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不要着急，在今后的某一集当中你会看到他们帅气甜美的脸庞出现的， 哎对啊，就是你说到这儿其实我还采访了一些其他主持人啊，就不说名字了啊，这个我说哎呀请问问这个你最近在听了一首歌，然后拿起手机 打断一下、问问是个人吗、请问问 问问他啊，然后呢大概用了3分钟的时间在手机里面找听歌软件没找到啊，跟我说这个一般都在车里面用 CD 来听，我说哎呀 那 old school 啊， 哎呀好厉害啊， 就是论说话的表达性艺术性在哪， 是的是的， 是是 对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视频呢还没看够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最近的一个这个好声音的这个活动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 对 哎，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也是全面开启了， 是的，即日起呢到31号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等系列活动， 没错， 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比如说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 对，还有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的互动也可以得到惊喜好礼啊，包括现金红包啊、代金券啊、还有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的福利也等各位来拿，所以这个时候啊年末了找到我们领福利肯定是不走弯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继续关注九七四装牌回复关键词耳机，然后帮我们广而告之发在你的朋友圈集赞一下， 对，发到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啊各位就是

上最后唯一的红色高跟鞋。 在这时段听到的歌曲来自谭雅太健雅带来的红色高跟鞋啊，18:04，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有没有穿高跟鞋觉得说自己走了弯路的 啊？ 我觉得穿高跟鞋 回答你一下，我好像没有啊。 那我还挺期待的，我可以送你一双。 可能这个鞋码不太合适吧？ 大家应该也都挺期待的。 我都是45的脚，谢谢。 没事，可以定制吗？ 哎，啊，你来说一说吧。我觉得女生可能一开始，都刚接触高跟鞋的时候都会有吧，对吧？ 对啊，就是不跟脚啊，比较打脚啊之类的，就这种事儿就很司空见惯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依稀记得我头一回穿高跟鞋的时候的体验非常差。是我原本以为高跟鞋一定要买跟自己脚码非常合适的那款鞋， 嗯， 后来发现好像不是，或者说我现在一直对于穿高跟鞋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我有误会，我觉得应该买那么大半码，大一点点会稍微舒服一些。 是从哪里体现出来？如果大半码的话，不是也会出现像你说的不跟脚啊那种的情况吗？ 它会有那个半码贴、 啊、 鞋垫之类的，可以去弥补这个、 啊、 缺点 啊。 但是你太小了，就会特别挤 哦， 弯路绝对是。 那个确实是啊，就是可能也不是所有的高跟鞋都适合艾科43的脚啊。 别说话了。有朋友刚才跟我们互动说，这个周末好像去看了一个展览，被艺术熏陶了一下，给精神来了一个马杀鸡。 嗯， 还有朋友呢就说，从小地方出生的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工作2年，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必须要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于是发奋图强来到了北京求学，所以呢他要比同龄人晚3年上大学，他觉得这是对于他来说的一种弯路。 哦，哎，但我觉得这种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嗯， 可能在之后呢会少走更多的弯路嘛，在这件事情上。 嗯，对， 你看小同学在买东西上面走过弯路，他说这个扫地机器人啊，有个别地方不小心弄脏了，自己拿块抹布用不了几下就能够擦干净。 嗯， 你要是让小机器人来扫的话呢，那可费劲了。 嗯， 它还要逐一的扫描，还要整个家里面过一遍， 对， 然后还很耗时间。所以呢基本上后来改成自己拖地擦地，然后机器人就下岗了，提前退休了。 我以前也是，就是我们好像在双十一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聊过，就是你吐槽你曾经买过那些东西有哪些是不种草的，一定要帮大家去拔草的一个东西。我就看了很多人都在说扫地机器人不好， 不好是吧？ 但是我最近我是够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在家，我发现它非常好。 哦，非常好。 可能我的体验感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至少帮我解放了我的双手。 哦， 但是你刚开始提，就是你用扫地机器人的时候，你确实是要帮他挪一些家具。 没错， 他有一些边边角角扫不到的。 对啊， 但是这也很好的治疗了我们的强迫症嘛。 啊，而且我了解到现在的很多扫地机器人是扫拖一体的， 是 比较方便，对吧？ 嗯嗯嗯。 哦，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它机身比较薄，比较小，这样呢，有床底下比较宽的朋友就是有福利了。 对， 床底特别容易积灰， 就省得你趴下去再去拿笤帚啊或者干嘛再去清理了嘛。 对对对对， 啊，确实是啊。这个大家有什么这种可能还不错的，或者说走过弯路不太好的购物体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是的，连着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饭饭的直播间， 来关注一下最近可能会让人也不知道是走捷径还是走弯路啊。最近关注的这个剧，不知道有没有人开始追呢啊？就是泰国版的，《流星花园》昨天是正式开播了。 萨瓦迪卡， 哎， 一水的年轻演员的阵容，5位主演，2位是00后，2位是97年出生，年龄最大的也才99年。然后4位男演员呢，身高都是180，女主角165。我觉得我又行了， 你又行了， 站起来 啊！应该让你去是吧？ 据说扮演道明寺的这个演员 Bright 是当红，怎么说？炸子鸡？ 对，当红炸子鸡， 这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吗？ 对，最红的人嘛。 哦，叫炸子鸡是吗？ 对对对，当红炸子鸡， 辣子鸡或者黄焖鸡， 也可能川菜馆还没开过去啊。 好好好。所以在这部预告片当中，一言不合就包下了一整辆公交车，只为跟女主角单独相处。 哦， 而且身穿一身貂皮大衣，内搭雕纹的这个 豹纹衬衫， 豹纹。 对，然后呢，就担心啊，我们编剧就说泰国那个气温会不会捂住痱子，报废啊。 所以我们来听听吧，就是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流星花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当时看得很幼稚啊，包括那些就是剧情经不起推敲，但是对于很多初高中生来说的话，这种所谓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也可能是我们就是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最容易被打动的嘛。 嗯，那我们来重温一下当年的经典吧，流星雨 F4。 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孩子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就给我吧， 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外面开车也好啊，就是或者是走路的这种，比如说你走了一个弯路的，你可能会在一个角落里面会遇到不一样的一些景色，会看到很多很好看的一些东西，而那条路线未必是你平时惯有的那种通勤的方向。 对， 哎， 比如说你要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云彩， 哎，啊， 不一样的天空。 对， 所以最近就发现一个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啊，真的有一个， 就没想到有这么多无聊的人啊， 是以鉴赏云为目的的一个组织存在。 对，啊， 然后他们叫做云鉴赏协会 啊， 是来自一个英国。 云是真的云啊，不是线上鉴赏啊。对，就是这个呢，从2005年开始成立这个协会，到现在有13年的时间了， 嗯， 而且全球有50000多名的注册会员。 哦，有50000多这么闲的人，啊， 覆盖全球165个国家地区，而且很有意思，它还不是完全免费的，就是你进会员呢，要这个付费啊，充值，包括年费。得到一张证书之后呢，你可以在他们的这个网站当中随时浏览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云彩。 是，所以我们刚才就翻阅了一下，发现这些云真的是很可爱，有这个各式各样形状的云， 对， 然后也看到北京上空的有一朵云的样子很像鸽子， 和平鸽的感觉啊，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问说，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看起来好像那个云层有点低， 嗯， 然后也有点那个乌云密布的感觉。我问了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搭档，我说哎，这是什么云啊，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吗？你说一说 啊。被子云、啊、 为什么呢？ 这个特别像是我们冬天盖的被子啊。 我差点就信了 真的，一会儿我拍照片发到聊天室里面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会儿大家尽快登录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嗯、 我们分享一下，这当时一位网友拍下来的美国啊内布拉斯加的一个这个天空的云。 嗯， 然后呢，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还关注了一下他们的一些视频。 嗯，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会在当地组织一些这样的小小的分享会。 嗯， 在哪儿呢？你既然看云看照片嘛，一定就像看电影一样，你要找一个稍微黑一点的空间。 嗯， 一帮人在蒙古包里面看 PPT 的感觉然后每个人拿着笔记做笔记，哦，这是什么云，然后有一些气象学家专业的人士会来分享、 哦、 包括可能什么样的气候会形成、 哦、 像一个学习小组一样，很有意思。 好好好，如果有想看云的这个朋友呢，稍后我们会把相关的图片发在我们的天天聊天室里面。然后当然我在想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朋友想去看极光，有一些极光协会呢？ 有啊，应该是吧。 是吧、 嗯、 然后那天就在跟一个朋友去聊天，就是说他曾经去北欧看过一次极光，特别别的美。 嗯， 我想说这几年反正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休假，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出国了，我们不妨去漠河 漠河舞厅是吧 就像高贵，就像完美，我有点累，在床喝醉，头喝水，场地等照片上的反应，火焰加上爱心，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舒服有个累，我的脑袋很疲惫，他说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浪漫有个美，我的脑袋很疲惫。 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灯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总排，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来跟各位继续分享一个目前啊在豆瓣评分当中已经达到 8.1 分的一个新剧开播了啊。 叫做《邪恶与疯狂》，是一部高分韩剧，17号才正式开播。然后剧情方面呢，说这部剧有点像那个《搏击俱乐部》， 哎， 讲的是一位逐渐成为老油条的警察，有一天内心深处的正义人格 K 突然苏醒起来，然后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一个故事。 对啊，那么扮演正常人格的这个李东旭啊，曾经在鬼怪当中扮演的这个使者，而扮演第二人格的 K 啊，这个魏和俊，就是前不久的爆款剧《鱿鱼游戏》当中的那位正义警察的扮演者。 因为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知道《搏击俱乐部》，所以这部剧应该可以追一下了。 对啊，给各位再推荐一个，如果说你也是跟艾科一样啊，喜欢《搏击俱乐部》这种题材的话啊，就是德国有一个黑客电影叫做《Who Am I》，我是谁？ 对，这部影片最近也是高分。 哎啊，也是这个可能跟这种比如分裂人格呀有关系，而且基本上你看到最后的1/4段落的时候，不断有反转的剧情。 是黑客吗？是 黑客 一些黑客， 对，黑客的一些在就是计算机啊、互联网世界当中的一种可能犯罪题材。的一个体现啊，在里面，哎，很有意思。 对，它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挺酷的，说没有一个系统是安全的。 确实是啊， 对，它都有一些 bug 和漏洞在 啊， 人类才是最大的漏洞 啊。你可以戏精那个稍微转换一下身份了啊。 好，我们今天推荐两部剧，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抓紧时间，就是还有几个小时就到年要上班的时候了， 哎， 赶紧看一看， 对， 然后再听一首比较闲适的歌曲吧 ，Elsa Cove 这首。英语版本，它其实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法语版，还有一个英语版叫 Candy Street， 都是唱的差不多，但只是歌词有点不太一样。 Je nous vois dans Candy Street, tu m'appellerais sweetie, poupée de miel qui fond quand tu appelles.Doré au point que tu brûles pour elle. Oh, tu serais mon mystère glacé. Peau à croquer, à réchauffer. Mon chocolat, ma boule de gomme. Moi qui n'avais faim de personne. Si j'en avais mal au cœur. Si tu devaisEn douceur couleraient mes larmes de caramel. Oh, mes rêves de caramel. So bye bye, je me réveille amer comme la veille. Assez grignoté, ma patience est ta libertéJe ne suis pas ta crème, je m'appelle pas Suzette. Bye bye boogeyman, je ne sais même pas si tu m'aimes. Dans le fond d'un Irish coffee, loin de tes yeux couleur cannelle, de Margarita en Bloody MaryPleut mes larmes dans les cocktails. Oh, toi qui étais mon blue lagoon, ma tequila sunrise, ma coupe de chant pour honeymoon, ouvre la fantôme of paradise. Adieu éclair et corne de gazelle, sucré salé souvent se mêle. J'en pleure des larmes de caramel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冲你摇一跳，小狗啃骨头，我双手插两兜，这地方不熟，见面在我的风，我举起我的污垢，那半截小刀中我日渐消瘦，没事就打打工，那都是打工，生活很慢节奏，但 Let's talk music rock and roll， 瑞克环游 CBD 的感受，就这样工作店的大屏让我忘记了伴，比白人物和时间都变 3D 写进了传，几杯感受真正语言的魅力，靠了个饭，你要么单一要么专一，绝没公共关系，也不会去蹦迪，整天蹦烂的高口，按调整个 social 贴满 cross 的 logo， 为你的 social lies like a butterfly， 跟我一起摇摆、yeah. We all celebrate, we have a city life, dancing on the beat, we feel the city wide, casino 人生千里都 sparking fire， I heard nothing but it echoes， 喝一杯气泡水。 漫步在梧桐场市啊，这首歌曲啊，现在好多这种就是新人歌手的名字，你很难去跟他分辨出来了，因为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起了一些，也不是真名，也要加一些英文呀、啊，也要加一些干嘛？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合作的歌手之一啊，陈海拜拜，哎，大型的认亲现场， 第二位 八代狗啊， 第三位好像我认识 啊， 就是好像在某音特别火， 是吗？ 校长 啊，未必是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 应该不是一个人。你说的那个是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是那一位是吗？ 不是他 啊，所以我一时之间我以为这又是一首抖音神曲，结果不是是吧？ 啊、不是， 没抖起来， 没抖起来，没抖起来。 所以刚才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思梦就问我说：“你看。”有没有年轻了啊？整个氛围都带起来了， 对呀、 啊， 一听这种，你看年轻就是歌手的说唱的感觉，一下子有那种 rapper 的气质。 朋友，我觉得你很危险， 切菜打方向盘， 你很危险 啊！ 就是你现在不再那么笃定自己的敏锐的嗅觉，然后那种很先锋的、很时尚的这个音乐品味了。你在向00后靠齐， 对呀、啊， 证明你承认自己老了。 就是通过咱们的节目吸引更多年轻的朋友嘛？ 好 啊，对吗？咱们的嗅觉是一直跟着时尚来走的。啊、喜欢这歌给我扣666，各位 应该怎么哭，人有心态放纵， 我人反而光辉的故事只会在说出口中， 人心却则不同，都没表面不同，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嗨，大家好，我是蔡国庆，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远方的朋友来我家，饺子虽小他包天涯，不管说的是哪国话，见面先扫二维码，姑娘小伙的精神足啊，热情陪您聊天下，我大爷大妈的心气儿旺，带您一起去看雪花。 千言万语都是一句话，相约了他想念啊，千山万水都是一个家，永不愿点亮激情的雪花。远方的朋友来我家， 兄弟姐妹欢迎他， 我们的情谊长又长，一

这首歌来自 Tom Walker 带来的这首 Leave a Light On 啊，也是感谢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这个 Mr. 常小航 对、 啊、这个跟我们分享这首歌曲的故事啊，因为他说特别好啊，他说这里面就是关于这位这个歌曲作者的这个祖母嘛，虽然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当中的祖父就觉得哎他是谁，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可以嫁给他吗、我觉得那一刻还是挺戳人的， 对，很感动， 对啊， 所以要是对这个视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锁定一下九七四装牌，回复关键词耳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三分钟的视频了。 嗯，没错啊，音乐当中很多的光芒也都在指引着我们啊。那么国家大剧院自建院以来呢，便会在每年的年末都推出这个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啊。那么演出将优选中外经典歌曲选段， 对，集结了国内一线的优秀歌唱家，为大家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时间呢，就是在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再次盛装来袭。 那么指挥家杨洋也将直棒中央歌剧院，与众多艺术家一起唱响国内外的15部歌剧杰作当中的经典段落。 《玫瑰往事》《昨夜派对》。 玫瑰啊，你往哪里去？我已哲学爱过你，玫瑰啊，我多想和你诉说从前的故事啊。他们说一切并非真实，那是万物正交响。他们说一切并非虚无，那是寂寂爱黄昏。 Thank you.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左翼派对《玫瑰往事》，所以这首歌曲也可以把我们一瞬间带入到某一个很旧很旧的电影画面当中。 那是星辰有诗歌，他们说一切并非虚无， 难得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就是只有这个赵二的声音出现嘛。一般他跟桃子的合作，像一些会有以女生为主的歌曲比较多一点啊。OK， 我们在这一时间段跟各位刚刚已经提前预告过了。哎，就是怎么了？还给我一个手势啊？ 就不要浓墨重彩了，可以悄咪咪的来，悄咪咪的走 哦。那就是忽然一下子过来呗，展现我们这个告别一首歌曲的板块是吧 ？Goodbye the song， 所以一首《玫瑰往事》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把这种很安静的氛围延续一阵子。然后我记得就是很去年吧，好像我和老白还翻唱过这首歌曲。 对， 忽然之间， 没错啊，在网上还能找到你们的版本啊，DJ 艾科，DJ 白洁。对， 好好好，所以今天带来这首歌曲《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间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谢谢。 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间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你是怎么做到唱歌给自己逗笑的？怎么还给自己捧哏呢？ 就是嗓子太疼了 啊！ 这首歌就是没唱好， 哎、 对不起。 不，还真的是啊！就是我听到那个， 谢谢你刚好帮我翻谱子。 哎嘿啊，这个高音的位置呢，好像、这个、 我就一时之间 刚要飘出去，一下子给截断了。啊、 对，所以就是今天或多或少这个嗓子，我们就是两个人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嗓子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这么说，嗓子没有出现问题也唱不好。 不是，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艾克有点特别好。 你说， 就是你 现在特别坦然啊，我接受了我自己。 是的，是的，就是怎么样证明我们真的是在节目里面弹唱啊，不是说放的录音，所以我们每一期都会唱错，然后也都会笑场。也都会有憋不住笑的时候。 对， 当你听到这些，你就知道，就是我们一定是在直播间里面随机啊，即兴拿起吉他弹唱的啊。 哎呦，有朋友真的是给我一个至高的评价，查理普斯他说了，每周能听到我的这个 live show， 洗洗耳朵。不，我可能是不小心给你注入了一些魔力， 不是 读了一下你的耳朵。 你可能理解错了，人家那是听完你这个之后就有了洗耳朵的动力了。 是的，再重新听一遍莫文蔚唱的版本，哇，太好听了，天籁。 嘿哟，真行啊！好多还是给你鼓掌了啊。我们争取在每个周日保住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大家多多给艾科鼓励一下啊。 对，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就保不住了。 不会的，不会的啊。 好。 冬天总要听一些温暖的民谣嘛。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最近看到狼哥老狼竟然和超级展一起合作 Slash 吗？ 对，然后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北京冬天的演唱，就感觉可能就是老一派的民谣歌手和年轻人站在一起，拿着电吉他，穿着那种破次元的感觉，弹奏着北京的冬天，有一种违和啊，也很可爱。 我们感受一下吧，北京冬天，老狼 Slash。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凋水的冬天让我无法拒绝。 就问问大家是不是听着嘴唇干裂。 有朋友说了，说确实就我们俩这段演绎呢，充分展现了北京冬天到底有多干裂，凛冽的寒风当中扁桃体都发炎了。 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飘逝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有人在聊天室里面说听司门刚唱歌有点费劲啊，听我现在说话都挺费劲的啊。对， 对我们俩纷纷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不行感冒了 啊，干裂的季节，头都要裂开了啊。 是，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虽然说明天开始呢，这个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一个状态，但是到晚上还是会感受到凛冽的寒风。 没错没错，多补水啊！你看，我们俩刚刚也都觉得，像不管说话也好像唱歌，确实都适合，比如说先开开嗓子， 对 对吧？开过了之后，可能再唱，你比如高音啊，就不会是。那个状态了啊， 那个状态就是一个音唱出三个音的味道。 哎，是的， 还有、 就是、 这么一个滑音的、过去了。 但你要这样说的话，以后咱上节目之前都得，比如说去唱个 K 什么的。 对对，唱 KTV 先嗨唱两个小时，咱们俩就嫌自己的扁桃体不够积极，让它更积极一些，发言的更猛烈。 所以呢，我们一开麦就是大家好， 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今天不行了，多说点。 这一 一听就是唱了什么信乐团啊、五月天呐 啊过来的啊。 虽然说今天我们也是开了一次自己的盲盒，就刚才我们拉下麦就在讨论说，哎，怎么时好时坏呢？这弹唱，时而这周表现的还行，时而这周表现特别拉垮。 也可能啊，这就是大家每周期待的一个亮点。 哦，好好，谢谢大家各位支持啊！哎，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对， 比如说我要推荐一首歌曲了。 嗯 嗯，那就是第十一首歌曲。 啊，谢谢你啊，来吧， 白条老师 ，Prepare for disappointment。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首歌吧 ，Matt Elliott， 嗯， 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 Matt Elliott，这首歌曲叫做 Prepare for Disappointment。 哎，他一开始这歌是怎么吸引到你的？ 因为他的整个编排，我就觉得特别的气势恢宏，然后又一听到这个男生出来这个低沉的嗓音，就觉得哎呦，又是一个人生低音炮 啊！你不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扁桃体感觉过分的积极了吗？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说来的。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那种很低沉的男生的嗓音。我觉得如果要是假如说你此刻坐在车厢啊，然后这个低音效果会比较好的，你可能能达到那种共振的效果。嗯，感觉整个车都在震 啊。 船型振动器吧。这个我们接这样的一首歌啊，感觉氛围不错，然后跟各位推荐一个这样的展览。嗯，最近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本周啊，2021的嘉德国际艺术图书展将会在12月22号到26号，在王府井大街1号的嘉德艺术中心举行， 1400平米的超大空间，还有40多家国内外顶级书店和出版社共同带来的5000多种艺术类的图书，所以在这儿呢，你既可以看展，又可以买书， 没错， 还可以欣赏到世界最美的书、中国最美的书，还有书籍设计界的奥斯卡等等这些主题的展示。 对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可能手机里面的短视频呢，老看这些东西会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的这种休闲生活吧，但是我觉得有时间出来逛一逛，晒晒太阳，逛逛书店，哪怕咱不买书呢啊，在里面待一圈待一会儿，或者说可能坐在那儿翻看两本书的感觉都会非常的好啊。 对，你假如说你在书店逛1个小时，相比较一下你刷短视频1个小时，这体验差距还是挺大的。 确实是啊，还是刷短视频有意思啊，毕竟可以躺着开玩笑啊。这个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 Nick the Wild， 哎，这 Matt Blue 赛博兰共同来合唱的《城市逃离计划》。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娱乐最王牌，周末快乐，也可以回复耳机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查看我们最新的策划和视频分享给你。 对，有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呢，也欢迎到底下去留言，或者说你希望哪一个主持人再进行返场，或者说你不喜欢哪个片段，我们都可以稍后进行一个回复。 哎，希望我俩呢下周去哪儿打卡、赶紧把地点发给我们啊。 对，第一季的第二集这个办公室的环节下一集可能不会出现了。 对啊，我们下回就可能换一个场景去外面， 对， 看看很多朋友们陌生人的耳机里面都在听什么。小村里的平房，多彻底的离开曾依赖，无可替代的平常，在这里我可以随意的跳到河里，不用去高举什么名堂，吃薯片再看个金刚，啤酒白酒倒一把白酒，抽一口香烟配上槟榔，我也偶尔醒，我也偶尔醉，我也偶尔挺着，我也偶尔睡，我想哭我就放肆的流着泪，成年人的崩溃也偶尔会哦。生活都如此的简单，早餐午餐然后晚餐，希望和失望的牵绊，任何人只有简单的牵绊，复杂的关系用剪刀剪断，黑白的过去用颜料渲染，感受鞭炮的绚烂，闪烁的闹钟变奏的片段，记忆开始变换，城市的生活不再远看，都我嫌烦，旧生活全部掀翻，大雁都越过千山，山后的天蓝，落子的天大，候鸟休息过的洞，这个我周期做的梦，让我忘记经历过的痛，这里将的梦醒来，这个多合理，一个人背起了行囊，紧缩的琳琅配上槟榔，我也偶尔想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